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9集。 刘大哥， 妙妙在温度骤降的夜里冻得有些哆嗦，摩挲了几下自己的手臂。 我们是不是绕路了呀？ 而且 话音未落，打了个喷嚏，弯下了腰，连一个路痴都感觉出来了。夜里走的这条路和白天不是同一条路。白天他们随李准去过一次制香厂，兜兜转转没发现不妥，直到木生将上面的香篆掀开，从底下拿了一把掺杂骨灰的香。按李准所说，制香厂晚上不开工，那下面这些掺着骨灰的香又是从何而来呢？要想寻求真相，得在夜里再来一探究竟。柳福一刚要回答，见他吸溜着鼻子，想起来什么似的解开了自己的披风。妙妙揉着鼻子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觉得一阵带着梅花冷香的风吹过他的脸，随后便被披风严严实实地包住了，肩膀被人一掰，生生扭过来。木生低垂眸子给他系上带子。大半夜出门穿这么少是想被冻死啊？妙妙不习惯熬夜，脑子迟钝的像浆糊，懵懵懂懂地抬头望他，四目相对的刹那，那双潋滟的黑眸顿了一下，他猛地捞住他肩膀，飞快地将他又扭了回去。好了，走路。长而翘的睫毛飞快颤动两下，随即目光瞥向不远处的柳福一，是一个有点警告的神色。妙妙眼看着正准备脱披风的柳福一手指僵住，表情从惊诧变成了欣慰，甚至还对他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他双手一拢，又将袋子系了回去，开始自说自话。突然觉得又有些冷了，不脱了。林妙妙心想，这个柳大哥是在干啥呢？他飞速甩了甩脑袋，勉力让自己清醒一点。说来也挺委屈，主角团四个人，另外三个都有炫酷的夜行披风，一看就是专业队员，只有他没有。行囊里花的绿的骚包如群，一看就是混饭吃的团队花瓶。只是刚才黑莲花脱了自己的披风给他。他猛地回过头去，恰巧撞上了木生的眼神，他大脑一片空白，下意识脱口而出： 啊，谢谢木公子。 木生望着他在月色下亮晶晶的一双眸子，手指在袖里无声地捏紧。 木生也琢磨呀，行啊， 这在柳福一面前避嫌避成这样，连自己的大名也叫不得了。林妙妙战战兢兢地望着他面无表情的脸，心里那个咆哮啊， 嘿，这怎么又生气了呀？ 经阳坡副本开始后，林妙妙收到过一次系统通知，木生的好感度卡在了70%，如果以50%为分水岭，他现在应该是对他有点好感才对。不对，应该是很有好感才对啊。那为什么他损他他生气，夸他他也生气，不好好说话惹他生气，好言好语谢他还惹他生气呢？不懂少年心的林妙妙每分钟都在煎熬，觉得自己寸步难行。各怀心思间，只有木瑶一人认认真真回答他开头提出的问题。这是阴阳裂。 什么是阴阳裂啊？ 柳福一答道：泾阳坡被四座大山环绕，是天然的凹地，凹地本就有聚拢的意象，又是几万村民埋骨地，阴气极重，到了夜晚群妖汇聚于此，白天和夜晚的泾阳坡完全不同，所以叫阴阳裂。木瑶停在溪水前，泾阳坡有两条溪水流过，眼前这是最大的一条，泉水划过长着青苔的石头，有些足有一人高，有些是密密匝匝的小圆卵石，没在水下。溪水汩汩流淌，白天他们就是踩着这些石头小心翼翼到达对岸的， 到了晚上，不知为何水竟涨起来了，没过了石头。林妙妙拎起裙摆要趟，被慕瑶拦住：“小心，这是暗河。”妙妙心里有些崩溃，差点忘了，白天和晚上这里全然不同。像水鬼、蝉女一类的妖物，最爱潜伏在溪水中，夜晚吸收阴气，太阳出来前离开。谁能想到，眼前这条倒映清冷月光的小溪流，其实是妖物强身健体的矿物洗澡水。不知道主角团怎么对付，他肯定是对付不了，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柳福一。 那，柳大哥，那我应该怎么过去啊？ 柳福一想了想，笑了：“这好办，你不沾水，我背你过去。”他点点头，刚想走过去，背后传来冷冷一声唤：“妙妙，过来。”林妙妙扭过头，木生隔了几步盯着他的眼睛，浓密的眼睫下两汪水润的眸，只是泛的是冷光，转而瞪着柳福一，看上去余怒未消。他有些怵着眼神，迈着腿往柳福一那边靠：“ 这不太好吧？”“ 怎么不好啊？” 他眼眸一沉，嘴角一翘，讥诮神色瞬间占据了这张青春鲜活的脸。“ 哼，林小姐又不是第一次麻烦我了。” 柳福一一怔，忽然揽着毫无防备的他急走几步，把他往木生眼前一送，抚掌道：“ 好了，就这样，大家抓紧时间过河。”“ 哎，柳大哥，你……” 他瞪着大眼睛回身去抓，抓了个空，手腕让木生死死攥住，一下子拉回到他身边。“ 真不好意思，林小姐，柳大哥不想背你。” 他眼里含着寒星，定定地望他一眼，俯下身来：“ 快点儿，要么上来，要么自己想办法过去。” 妙妙撩起裙摆趴上去，揽住他脖子。木生带着气儿将他向上一送，也不提醒，差点让他翻过去。他左思右想，气不过，在他肩上狠狠拍了一下：“ 喂，你怎么了？没事犯什么病啊？”“哼，坏你好事了，真对不起。” 妙妙皱起眉头，气鼓鼓地想了半天，还是放低姿态趴在他耳边不耻下问：“ 喂，出门还好好的，你突然生什么气啊？” 少年顿了片刻，偏过脸去，远离了他温热的唇：“ 我没生气。”“ 哼，没生气，那你阴阳怪气的喊什么林小姐？ 你不也是喊穆公子了吗？” 他的腿已经进入寒冷的水中，发出哗啦哗啦的轻响，搅碎了水中的月光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